蓄势待发。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奇趣乐园5/1盛大开幕， 亲子互动，探秘恐龙山，自驾畅游，穿越动物王国，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妈咱们出发吧。 涿州新闻，涿州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4月14号，涿州市领导王彦青、陈宇、周林伟、王志前、刘军勇、范德虎一行赴北京中关村科技园、朝阳园和中关村制造大街进行考察，三个园区及协同办相关负责人一同考察。市委书记王彦青一行首先来到中关村科技园、朝阳园进行实地考察，参观了大望京金辉大厦、施耐德电器及望京流创园。座谈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双方的形象宣传片，朝阳园负责人介绍了园区规划情况，双方就产业转型、园区规划、发展及定位等多方面进行了交流和探讨。随后，王彦青一行赶赴北京798文化园及中关村制造大街进行考察。4月15号，涿州市召开两维治理攻坚行动工作调度会，总结前一阶段两维综合治理工作，梳理存在的问题，强化下阶段整治措施，进一步明责加压，攻坚克难，集中力量打赢两维整治战役。会议由市长陈宇主持，就做好下一步两维整治工作，陈宇做出具体安排部署。他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思想认识要再深化，整治重点要再突出，工作责任要再落实，纪律执行要再严格。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起无边又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再美终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困难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画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昏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 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在美中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划起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一次幻灭。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先头客栈开门了。 欢迎北京时间的晚上17:09，又到了我们闲头客栈的时间了。问候大家晚高峰快乐，我是最爱的四娘。 我是貂蝉。 哎，今天哈，四娘，我的热情格外的高涨。 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小吃啊，话题没有聊完。 没错。 哎，所以昨天呢，本来已经承诺我们听众了，今天咱们得接着聊这个小吃。全国各地的小吃上百种甚至上千种了。虽然我今天为了今天的节目做足了功课，于是一整天整个人趴在电脑跟前，哇，哎，真的好好吃啊， 流口水了。 对，所以我今天一整天都是肾上腺素飙升， 一直都很饿， 对对对， 是吗？ 处在一个特别兴奋的那种阶段。所以事实证明啊，美食果然是能够让人心情好的，哪怕吃不着，你只要这个趴电脑跟前儿，你研究上一天的美食，也会觉得世界太美好了。 没吃着也行。 对呀、啊，那你。 看着了， 对，看着了呀，而且你知道了很多跟它相关的知识啊。我打一个比方，今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道东北的小吃，因为我特别查了啊，东北有什么传统的小吃啊，怎么怎么着，结果好嘛，一查出来全是什么锅包肉啊， 就发现了东北人这个豪爽的一方面啊，对，就是小吃都能当主菜吃的那种。后来查了半天，我终于查到了一种 烤冷面吗？ 不是，是叫做锅出溜。 锅出溜， 哎。 哎呦，这个身为东那个这个 东 北人的我， 东北人貂蝉，知道吗？锅出溜是什么东西？ 我还真不知道，是锅贴吗？ 不是， 是贴在锅上的一种吃的食物吗？ 哎，你还挺聪明的。 哎呀，这一 想 东北人， 想就想到了这个东北人起名字命名都好这一口是吗？一想着贴在锅上。出溜的就滑下去了，所以起了个名叫锅出溜。 接地气儿嘛，这不是？ 哎，别说，还真让你猜对了。 是什么呢？ 算是一种煎饼。 啊、 是用这个小米还有黄豆等等把它磨成细粉儿。磨成粉了之后呢，这个和上水呀、啊，这个糊状的就很稀稠嘛。很稀，然后把它舀上一勺，沿着这锅沿儿。转上一圈儿，出溜的，它从四面八方，这不就流到锅底了吗？流到锅底了的同时，这一张饼基本上也就好了。有点类似于煎饼，挺好玩的，是吧？所以我就特别想尝尝这个传说中的锅出溜，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东北老家的听众朋友，或者说吃到这个锅出溜这道美食的，可以来和四娘还有貂蝉来分享分享。 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小吃。刚才除了刚才说的这个锅出溜之外，还有貂蝉一直特别钟爱的烤冷面。 今天中午还说，哎呦，想吃烤冷面呢。 你看这个。这种啊其实都是小吃了。哎，对，刚才锅出溜我还没说完呢。烤冷面和锅出溜它的出身呢还真是不一样。 不一样。 我跟你讲，锅出溜是贵族出身。 贵族出身？ 对，它是满族的传统小吃。 哦、 在那个时候只有地主阶级的人才能吃得起。 有是吗？ 哎，你得是在朝当官的。或者是地主阶级的。 那这个锅出溜应该是辽宁那边的小吃了吧？ 哎，这我还真不知道，我就知道是东北的。 因为只有辽宁那时候是清莽努尔哈赤的那个故居、就 是 他的那个清宫不在辽宁嘛、所以是在辽宁嘛。 就跟你们哈尔滨没关系是吧？ 对。 好了、那这烤冷面跟哈尔滨有关系了。 哎，其实咱们在街边看很多这种街边摊啊、都写着哈尔滨烤冷面。其实真不是哈尔滨的。 是鸡西的，应该 是密山的。 密山啊、好吧， 其实都属于是黑龙江省的。 都是 密山呢，也是鸡西市下面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城市。 这几个地方应该挨的都蛮近的吧？ 对， 哈尔滨也蛮近的， 对对， 是吧？ 不远。 没办法，谁让哈尔滨最出名的？但是我见到路边上的烤冷面啊，一般都是说东北烤冷面， 对，或者是哈尔滨烤冷面。 对，哈尔滨我感觉我见的比较少，还是就是简单粗暴东北烤冷面。你像很多人啊，我考考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来东北三省分别是哪三省？ 可以、 一般人都能回答上来。但是我如果问你其中某一个城市是东北三省哪一省的，基本上大家就回答不太出来了。 长春是哪个省的？ 悬。我知道答案，反正、你看，因为我感觉哈，这个非东北人的概念里面，好像感觉东北地区这三个省啊是一个统一的集体，是抱团的。 哎， 就知道，反正听口音也听不出来， 一听就是 东 北的， 哎、 东 北的吧？说对呀、我东北的呀。 但是 具体说到哪个省 说到哪儿 就不知道， 哎， 也不会说再去细问，哎，你东北哪个省的呀？基本上一听东北的， 这一听东北的就是那种，哎呦，女的这种脾气不好，男的比较那个， 没有啊， 高大是吗？ 我特别喜欢东北人， 是吗？ 我觉得东北的老爷们儿特别疼媳妇儿。 哎呀，我以为你说你特喜欢我呢。 你身上没有东北人的那个气息 是吗？ 东北人不事儿。你太事儿。 好了， 开个玩笑哈。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说到了两种小吃，当然了说到的是东北哈。如果您的家乡或者是您朋友的家乡，你喜欢哪个地方的小吃呢，都可以继续的来和我们参与到互动当中来。那么如果您的小吃被我们所采纳了，咱们能够一起来聊的话呢，就有可能会获得咱们

先头客栈， 先头客栈， 先头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北京时间的17:24，这里依然是你最爱的先头客栈，我依然是你最爱的貂蝉， 我是啊啊。 你依然是大家最爱的四娘。我刚才还在想考验一下貂蝉哈，能不能反应过来。好吧，其实我在给我自己找借口，因为我是嘴瓢，说错了， 说错了。 对，我依然是大家最爱的四娘。 我是貂蝉。 大家不要搞混哈，虽然我自己都已经搞混了，经常想要冒充貂蝉一下。 您可冒充不了我。 为什么呀？ 因为你没有我好看呀，没有我说话声音甜呀， 而且你没有刀。 没有刀我承认了。其他的我不是特别的承认啊。 好了， 开玩笑哈。对对对，咱们继续来聊吃的。那么刚才呢，在这个广告期间，我还跟貂蝉说，哎，貂蝉，这个考考你啊，让你来猜猜我们山东那旮瘩都有什么小吃。 山东， 貂蝉第一反应是煎饼呀， 对呀，煎饼果子， 不是煎饼果子，是煎饼卷大葱。煎饼果子是天津的。 啊、哦，山东是煎饼卷大葱， 对，煎饼卷大葱。哦、但是啊，作为一个地道的山东人，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啊，山东的小吃其实我个人觉得也是分为两个流派的，分为内陆和沿海。煎饼卷大葱，讲真，你看我从小到大吧，可能就吃过一次吧，两次，因为感觉就是因为我是在沿海嘛，所以就确实是从小没有吃过，应该是一直到初中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去泰山爬泰山的时候，还在泰山上，我才第一次有幸尝到了享誉全国的煎饼卷大葱。 好吃吗？ 我吃的不正宗。其实正宗的真的很好吃，因为是煎饼卷大葱啊，那个煎饼很有讲究，一定得吃什么呀，刚摊出来的。 哦，一定要是现做的是吧？ 对，因为你知道那个煎饼啊，它摊得非常非常的薄，就像纸一样。摊出来之后呢，本来是热乎的，是软的吧，它一风干的时候呢，它会变硬。在它还没有完全风干，刚刚就是已经风干了，脆脆的，但是它还没有完全凉透的那种状态下。 我有点分清了。有点分清了。 那个时候你蘸上个大葱一卷，是很好吃的。就是如果说咱们比如说那外地的朋友，把它给带回家了，经过长途跋涉之后已经凉透了，那个时候再吃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好吃了。 就不正宗了。 对，是。然后其实关于这个煎饼卷大葱也是有一个传闻的， 有点 很美，对，很美的一个典故，就是说在山东济南地区啊，也是因为济南自古以来都是算是山东的省会嘛，应该是在晚清的时候，有一个穷秀才看中了当地的官员的女儿。所以呢，就是你想吧，肯定这个门当户对嘛， 对， 是吧， 有差距。 官员肯定是不同意，但是呢这个闺女死活就得跟这个秀才呀，于是后来官员就难为这个秀才，就把他给关到了柴房里，不允许两个人碰面，然后这个也不允许闺女去见他，就想着把这个秀才给饿死。后来这小闺女急的，哎呦，不行，万一把这个意中人给饿死了怎么办呀？就偷偷的托丫鬟做了什么呀，她就把这个煎饼做得非常非常的薄，像宣纸一样，平铺着，然后呢把大葱也是给它削细了，挑那个非常细的很嫩的小葱，然后折吧，把那个枝叶啊什么的该摘的摘一摘啊，做成了笔的形状。就这样，然后放到托盘里面，上面蒙上一层轻纱。碰到人的话呢，人就说，哎呦，给这个煎饼送笔和给煎饼 给秀才哎送笔和纸 哦， 让他反思，让他写检讨，就这种的， 好聪明 哎。然后偷偷的去送给秀才，后来呢，秀才就在这个煎饼和大葱的帮助之下，后来最终没有饿死。哎，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个官员呢也是觉得还蛮感动的，所以后来就成就了这样的一对家人的故事 哦。 于是呢，煎饼卷大葱就这么流传下来了， 是有一个唯美的爱情故事。 对，是啊，当然了，其实说到山东的小吃哈，我刚才说到的是煎饼卷大葱内陆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沿海。 嗯， 沿海严格来说就没有什么固定的小吃了，我可以跟大家说上一箩筐我从小吃到大的东西。 嗯，烤扇贝、烤生蚝，这些算 吗？到青岛啊，您去到烟台、威海都能吃到的，其实就是这些。 嗯， 但是烤扇贝、烤生蚝这些加上蒜蓉，应该是近几年才流行起来的吃法。但是我们从小不这么吃 哦， 按盆吃。 生的吗？ 那肯定不是生的呀，按盆，一盆直接放到火上去蒸 哦， 或者是煮就可以了，基本上就是蒸，清蒸。然后稍微撒一点点的盐，拿起来之后端上桌就是一大盆啊，一家人围着这一大盆吃就可以了。就是自己替这个壳各方面都自己来动手。一直到后来，可能应该是青岛从2008年帆船奥运会之后就变成旅游城市了嘛。 对，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慢慢的才流行起了这个用蒜蓉来烤一个一个吃的方法。 哦， 一个可能卖个5块6块，但实际上呢，我跟您说呀，10块钱能买一盆回家吃了。 好， 好了，又到了咱们的广告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小吃，聊吃的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平台鲜偷客栈上给我们留言。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很多听众来跟您分来跟我们分享全国各地的小吃了。不要着急，咱们一个一个。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迪联系政策取消了，这可怎么办？ 别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让免息不退场，祝您从容购奥迪。电话83790100。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8。 春暖花开，相约大兴居然之家。好音乐 FM 959第13届汽车文化节将于4月22、23号在大兴居然之家隆重举行。活动当天，几十款新车集体亮相，各种优惠政策火爆来袭。好音乐 FM 959第13届汽车文化节，由好音乐 FM 959、慢生活 FM 895、大兴居然之家联合主办，北京一共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北京恒星天成上海大众 4S 店，北京众明达上汽大通 4S 店，北京京城悦吉利 4S 店，北京中汽雷日郑州日产 4S 店，北京三和新华东风日产专营店，北京金明巨阳北汽威旺 4S 店，北京天航瑞辰江淮 4S 店，天津一汽京南汽车园直营店，北京新兴快马长安 4S 店，中海电动新发地众泰新能源 4S 店协办。活动当天，欢迎听众莅临现场并领取精美礼品。带着十里春风，满眼桃花，整个世界都要在这花香鸟语里变得明艳动人，一切都要旧貌换新颜。四月，和这个世界一起改变自己。今天是4月19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特意的在脑子里面想好了再说话、这是个好习惯，要说话之前得先三思一下。好了，那刚才在节目期间哈，和大家分别说了一下黑龙不能是，不是黑龙江，东北吧，算是对，东北还有山东的小吃哈。那山东其实也分为了两个流派，就是鲁西地区和胶东地区，鲁西南嘛，鲁西北、鲁西南，还有胶东地区。那有听众直接就给我发来了六个字儿。哈啤酒吃嘎啦， 喝啤酒吃蛤蜊， 对，吃蛤蜊，这也是青岛的最最最最著名的一种吃法了。一到了夏天，就能看到这个大马路上啊，全部都是哈啤酒吃嘎啦的。嘎啦这个东西，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生蚝，扇贝等等的，其实也都算是胶东地区的小吃了。当然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小吃，是一种小海螺。每个地方的方言不一样哈，它其实就很小，像人们的大指甲，就是说大拇哥指甲盖那么大小。一种小海螺，也是清水蒸就可以了。在锅里面一煮，或者是一蒸，少添一点点水，一碗水就够了，一碗水就能蒸一锅嘛。然后拿针一个一个的往外挑着吃， 哎呦，好鲜的， 特别好吃。而且关于这个，我印象最深的记忆就是小的时候，可能你在那写作业，然后我从小是我姥姥带大的，我姥姥就会在旁边给我挑，戴着老花镜，拿着针一个一个给我挑，挑出来之后放到小碟里面， 好幸福的， 挑出一碟，然后我就直接一口全部吃掉，因为挑那个东西其实还蛮麻烦的。哎呦，忽然之间有一种想家的感觉， 是想吃这个小海螺了是吗？ 也想我姥姥了。 好了 、我们有一位听众好像一直在锲而不舍的和我们分享一个非常接地气儿的美食，也是一个很挺管饱的这个小吃。驴肉火烧，都说嘛，天上 的小吃 不是河间的 河间 驴肉火烧。 哦， 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嘛，这句话听说过吧？那咱吃不着龙肉，那咱吃什么？ 吃驴肉了。 对。那河间的驴肉火烧也确实是，我觉得哈，可以说是继黄焖鸡米饭以及沙县小吃以外，应该是全国餐饮业的第三大巨头了吧。就是驴肉火烧，到处都是。其实驴肉火烧这个东西，有这么说吧，有正宗的，有不正宗的，最主要的还是吃一个放心和干净。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曾经吃过一家小店，在我搬家之前，我楼底下有一个很小很小很不起眼的小店。但是他们家的卫生啊，条件啊，各方面非常的干净，驴肉火烧特别好吃。然后我就好什么呀，我就好点完这个驴肉火烧之后呀，我一定得来一碗驴骨汤。而且这一碗驴骨汤，我永远是喝的见底儿的，渣渣都不剩的那种。其实因为这也是，因为驴肉的营养价值很高，这是第一，我们就不说了哈。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真的是非常的鲜美那个味道。貂蝉刚才偷偷的跟我摇着头说：“我不吃。”你吃什么？ 我吃不惯驴肉火烧。 你不吃驴肉，不吃羊肉，你还不吃什么？ 不吃狗肉 啊？狗啊？这个我也不吃。你还不吃什么？你告诉我你吃什么？烤冷面。 对， 爱吃烤冷面，还爱吃什么？ 酸菜呀、 反正都是东北那疙瘩、 对，香着嘞， 接地气儿哈。我们还有听众和我们分享说，这个天津的大麻花，这也是个好东西哈。十八街大麻花， 包括天津的狗不理包子， 狗不理包子算主食了吧？ 也算天津的， 算是，可以说是著名小吃。但是如果按照品类来分的话，包子嘛，对吧？ 算主食了， 还是算主食了。一说这个包子，我就想到了，上海城隍庙的小笼包。 那是小笼包。 对，去过小笼包，应该也是和狗不理差不多吧？你可以说它是小吃，但品类上也算主食。去过城隍庙的人，去过上海的人都知道，上海有一件特别好玩的事儿。 就是呀，他那个小笼包的店，城隍庙有一家特别有名的小笼包店，排得至少排一个多小时的长队去吃蟹黄小笼包嘛，而且还挺贵的，一个包子我记得，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应该是两年前还是三年前的时候，大约是24-25的价位吧， 一个是吗？ 一个， 哎呦，这真贵了。 这一个的大小也就是不到手掌大吧。差不多。 有能买好几份烤冷面， 能买个5-6份吧。烤冷面5块钱一份，5×5=25，对吧？ 对， 烤冷面够你吃饱了已经。特别好玩的哈，我刚才没说完，就是这个小笼包，它不叫小笼包，你知道吗？它那个店啊，它叫馒头店。上海馒头，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是从民国时期流传下来的一种叫法。因为你知道南方是不吃面食的，是以米饭为主，上海人 以米食为主。 对，上海人其实也是这样，所以呢，上海人嘴里面所说的馒头，真的不是北方人所理解的那个馒头， 大馒头， 哎，不是那大馒头，特别东北的啊，那个儿都很大，他那个馒头呀，就是小笼包。好的，那所以这时间哈，我们也得感谢刚才和我们提出的这位驴肉火烧的是叫张嘉伦，感谢你可以获得由咱们提供的小火锅一份哈。 好，恭喜你。 还有呢，这一位叫做小爬爬给我们提供的是上海小笼包。 好，恭喜， 哎，恭喜哈。今天咱们聊到的产品不是产品，聊到的小吃，那如果是您提出来的话，那我们都会送出小火锅一份哈。这个小火锅也算是一个小吃了，可以随身携带。 不用电，一口水就可以吃的火锅。 对，是，哎呀，说的我都馋了。咱们先来进广告吧，然后如果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想和我们分享的小吃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上告诉我们，一起来聊。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春雨如丝，繁花似锦，奥迪春季服务携多重礼遇踏春而至，空调系统免费检测，油路清洗5折优惠，到店更有机会获得魔术翻新3000元工时代金券，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66。 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全新1期款奇骏，7座智领 SUV， 征服未知挑战，出发，再上征途，焕然新生，智勇升级。4月6日，全国震撼上市，详询请到东风日产涿州专营店，电话36692100。 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

展，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开张了。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北京时间17:55，仙偷客栈又和你见面了、我是四娘， 我是貂蝉。 哎，刚才特别好玩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有一个听众和我们分享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小吃，但是大家谁都没有想起来。 什么呢？ 你知道孔乙己吗？ 我知道。 啊，你是强装镇定的跟我说知道，还是你真不知道？ 我知道。 你真那好，我问你，孔乙己跟孔乙己相关的，你能说出什么来？憋得貂蝉脸都红了，还没想起来呀？孔乙己茴香豆啊。想起来了吧，小学课文里一直在说的。 因为我从来是不吃茴香的。对，跟比如说茴香啊、茼蒿啊、香菜这类东西我是不吃的， 所以脑子里一时之间就没有想起来。 对。 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茴香的茴字儿有几种写法？据孔乙己而说应该是四种写法，那分别是哪四种写法呢？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反正我不知道。开个玩笑哈，其实这也是一个蛮难的问题了。我们不是说要说这个茴香的茴到底有几种写法哈，但是这个茴香豆这个东西确实是因为孔乙己给活起来了，在鲁迅先生的笔下写的非常的惟妙惟肖哈。你看鲁迅先生，我觉得真的是为自己的家乡绍兴美食方面做了很大推广的力度。绍兴的臭豆腐因为鲁迅先生而火，对吧？你看这茴香豆，绍兴的也因为鲁迅而火了。我们这一位听众俩还妈哈和我们分享说，绍兴的小食茴香豆，就着黄酒，温热的一碗黄酒喝下去，再吃几个味道独特的茴香豆，这个感觉也是不错的。 都是绍兴比较著名的，包括黄酒也是。 对，黄酒绍兴的，我印象很深。我当时是有一次是去到了嘉兴也是绍兴挨着的嘛。去到的是嘉兴的西塘。那我从西塘回来之后呢，其实我什么都没有带，但是我就带了两坛黄酒。因为那个黄酒我差一点上不了飞机。 但是黄酒第一次喝着有点发甜。入口是甜的。 但黄酒的讲究是黄酒属于补酒。 是的， 一定要就着姜片在锅上煮。煮沸了喝。其实这也是根据个人口味而异啦。绍兴的黄酒还真的是蛮独特的，我记得我当时带回来的是两瓶花雕。不贵，真的不贵。因为但是您千万别说是去店面去买那个，哎呀，很坑人的礼盒装呀等等的，那都是坑外地游客的。我当时是找了当地的朋友，10块钱还是15块钱一瓶的。很便宜，其实就是咱们喝的那个啤酒的那种瓶子大小。然后当时带了两瓶这个绍兴的黄酒回去，花雕，对，绍兴的花雕。 也是比较正宗的黄酒了。 对，比较正宗的。其实回去包括我给我爸爸喝了之后呀，包括给这个家里的亲戚朋友喝了之后，哎，普遍反响都很好。 但是也说到这个痛风的人，能喝黄酒 是吗？ 对，不能喝白酒，能喝黄酒。 而且包括你看冬天的时候，冬天是最适合喝黄酒的。因为姜本身就是驱寒，黄酒就着姜在锅上一咕嘟。 都说黄酒是要热着喝嘛。 对呀、咕嘟热了之后，一口黄酒顺着这个食管流到胃里面，整个人都会有一种暖洋洋的那种感觉。好了，那今天的仙偷客栈其实到这里也基本上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呢，我们送出今天的最后一名听众吧哈，恭喜这位俩韩妈和我们分享的茴香豆，真的是 太走心了， 真是都没有想到、 对，谁都没有想到的茴香豆哈，非常的走心。那我们也是要鼓励并且表扬走心的听众朋友们哈。 好，恭喜你、 当然还有很多听众和我们说到的，比如说麻辣烫啊， 麻辣烫算小吃吗？ 应该算吧，但是好像没有一个具体的起源了，只能说是麻辣烫起源于川渝那边的串串香火锅。 好，还有人说麻辣烫是东北人创造的， 各说纷纭啊。 对 啊，还有很多什么香河肉饼啊，还有等等哈，我们都能够吃到的这些小吃，肉夹馍等等， 包括北京的豌豆黄等等等等， 是。所以说哈，但是咱们今天细聊的这几位中奖的听众，也是再次的恭喜您，可以获得咱们仙偷客栈给您提供的不用火。随身携带一杯水就能十几秒钟就可以沸腾可以吃的小火锅一份了。 是的。 哎，那领取方式呢，一会儿思鸟会给你发送私信，不要着急。仙偷客栈就这样喽，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我说爱上优秀，哪有什么不同，不都一样朦胧，朦胧中有你。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